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呢，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同埋感谢各位咧吓继续支持啊！咁啊，美国咧两大巨头总统 Donald Trump 同埋全球首富马斯克咧，系长达一个星期嘅反面同埋争吵咧，震动世界。今日咧就似乎告一段落。咁啊，马斯克咧就宣布冚牌投降。佢咧就话对自己上个星期发表咧系攻击总统 Donald Trump 嘅部分贴文咧系过咗分啦。于是咧佢感到后悔，而 Donald Trump 咧亦都投桃报李，话佢咁样做咧系非常之友好。嗱，言下之意咧，两人将会咧系冰释前嫌，团结一致，系共抗外敌，系嘛？咁咧就而家跟住会点咧吓？咁啊 ，Donald Trump 咧就冇详细透露。咁啊，对于马斯克以往对佢嘅羞辱咧，系是否会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之但系咧，以佢身为总统啊，同埋咧，即系美国呢啲咁嘅地产大亨咧，佢个视野咧就应该咧系会灰宏少少嘅。咁点解呢两个人咧，佢哋个交换啊？我哋风云快讯咧就只系讲咗一期嘅啫。啊，我哋冇啊跟住咧系追究落去，因为点解？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暂时的，两个人反面是一定的了。因为呢一山不能藏二虎。而就算在美国一个这么自由广阔的天地呢，美国的政治尤其在华盛顿一间白宫呢，是容不下两个超级自我膨胀加同时有躁郁症，可以讲是有些精神缺陷的大人物。两个呢，即是你冇嘢啫嘛，你啲动物园你咪两只狮子混埋一齐。呢两只狮子呢，虽然你俾平均啊相同嘅食物俾佢，两只都系红狮，两只都冇阉割。咁你觉得日日带个小朋友去动物园啊睇呢只狮子睇足十年啊，呢两只狮子会和平共处咩？当然冇可能啦。对敲一阵之后必然会两只呢系会有一啲呢肢体嘅冲突。之但系会唔会啊？跟住唔好搞出流血事件，而系有驯兽师或者动物园嘅管理员将佢哋分开两边，然后各自冷静，再混埋同一个笼，将个笼咧放大啲，呢个就另一回事。所以我哋当时咧就质疑两个咁大嘅人物咧喺度全球咧系公开咁争吵，咁其他嗰啲部长咧，嗰啲内阁官员咧。是吧，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啊，国务卿啊，财政部长啊，国防部长啊，三军司令啊，太平洋啊，那些这个最高司令啊，这些呢是应该在他们各自的岗位和职责范围呢就应该会警醒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是危及到整个美国利益的问题，而是危及到他们各自负责啊那个职业的范畴啊，例如你财政 部长贝森特，虽然咧，你两只老虎打交唔关佢事，之但系一定会影响佢而家喺前线同中国倾紧关税呢一场嘅战役，因为 Donald Trump 同埋马斯克不和，甚至系公开骂战咧，会令到中国嘅习近平系会觉得而家美国嘅内乱加剧，而家有机可乘，系会影响到中国政府喺五时花六时变嘅时候，就觉得趁佢病攞佢命。因为中国是非常之精于分化和离间，何况马斯克一早已经将他阿妈就送咗去大陆嗰度咧，系接受啊饮食啊同埋待遇上宾，当佢皇太后咁样服侍嘅统战。喺呢个时候，贝森特，你身为财政部长，你两个嘈系你嘅事，你唔好搞祸我。如果将来我嗰个关税嗰度中国明明倾到要让步，而家突然间强硬嘅话，你唔好话呢个系大陆嘅权力斗争。如果我系贝森特，我翻嚟对住两个咧就拍台，系你两个可唔可以静少少？你而家咁样嘈，系会令到我喺前线冇办法集中精神同中国咧系去谈判啦。呢个只不过系例子，其他国防部长啊海格斯啊，系嘛呢都应该咧唔可以讲话进谏，因为咧美国嗰个制度唔系中国以前嗰个君臣父子，佢始终系一个团队。是不是在一个 engine room 里面是大家各司其职的， 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所以加上他的制度和美国人那种文化呢，就应该是会冰释前嫌，暂时是不要吵住。至大两个人从此是不是有心结呢？这个难免。即是等于你肺炉之后个肺那里你再用 X 光照呢都会钙化，都会留返少少的痕迹，是不是？你不可以说个肺炉又食了抗生素之后再看个肺都是好像以前那么青靓白净啊。至大个肺仍然可以呢是正常功能和呼吸。现在呢就跟住这个马斯克冚牌呢，他当然有自己的考虑。不是说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他当然是觉得被 Donald Trump 玩了他一镬。如果他的星链那个系统，如果他够胆报复是跟太空总署那里脱钩，甚至不再向美国的国防部提供他所有的尖端技术，他应该知道有一个非常之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他是无法承受的。这个不仅只是得罪 Donald Trump 的问题，是得罪到整个美国建制派，包括民主党。所以呢玩大了呢，当他清醒返呢，他就会呢向这个 Donald Trump 求和。而我相信这件事呢都会告一段落，是不是鲍先 生？是，当然今次呢就叫做皆大欢喜，或者叫做有一个好的结果啦。套用返范斯即副总统呢当时的说法呢，其实他就是希望呢马斯克能够归队。同埋呢他说今次的冲突呢不是小事。但是呢马斯克有史以来最具变革的企业家之一，同埋世界上 Donald Trump 亦都是最有权势的人，两者冲突是一个巨大错误。嗱，其实马斯克呢我当初都讲咗啦，因为佢针对 Donald Trump 呢主要系喺电动车嘅补贴，即政府嗰个优惠里面。佢觉得 Donald Trump 呢可能出尔反尔，甚至呢佢觉得 Donald Trump 去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呢冇同佢倾过。咁有啲觉得唔尊重佢。而事实上呢对于Elon Musk 嚟讲呢，电动车已经唔系佢主战场。大家都知道呢佢而家向太空发展啦，除咗 SpaceX 之外仲有嗰隻Dragon Shuttle 啦，即系嗰隻龙嘅太空艇啦。咁呢啲都系同太空总署呢系有合作嘅计划嘅。如果佢再公再私呀，计完数佢应该都知道呢在大局上面呢不需要跟 Donald Trump 在个电动车上面争一日之长短。甚至在那部分呢大家都知道全球的电动车的趋势呢已经呢刹停了。而且很多人呢渐渐已经放弃电动车。而加上中国那种呢割喉式的内卷式的倾销减价呢，电动车的利润呢已经是大不如前，甚至根本呢不会再投资在大型的电动车发展上面。所以 Elon Musk 因为这件事而跟 Donald Trump 反面呢是十分之傻的。应该他主要是针对呢未来和 NASA 太空总署的一些大项目，所谓大茶饭。咁我相信呢亦都是有中间有好多中间人呢跟他解释劝和甚至叫他清醒少少所以先至呢他会出个 post 呢道歉。你都知道啦 ,Elon Musk 由他发迹去到而家他成为首富的过程里面呢基本上都一帆风顺嘅，即系唔系话经过好似 Donald Trump 几次破产啊，跟住又要重新东山再起啊，跟住就遭受到咧排山倒海嘅攻击啊。佢相对 Donald Trump 嚟讲咧，如果大家睇翻佢哋嘅比较啊 ，Donald Trump 其实系经历过嘅起起跌跌会比佢大好多，所以今次咧，即系我相信 Donald Trump 系会即系真系大人不计小人过啦，佢都回应翻对啊。Elon Musk 嘅呢啲道歉咧，佢话 very nice， 即系话咧佢都接受嘅。咁对比马斯克咧，就因为佢实在个人生嘅实在太顺，而且咧佢太年轻，相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咧细咗一大橛。咁好明显咧，就个江湖练力或者系佢自己嘅计算咧，就唔够 Donald Trump 啦。Donald Trump 今次咧始终系第二届总统，唔系第一届。第一届总统咧，佢都我相信他都中了很多伏的，同埋呢俾呢啲叫做深层政府又好，民主党里面嗰啲咁嘅内鬼又好呢都煽我唔少。而今次呢佢就知道呢应该呢就唔会喺呢啲咁嘅骨折眼上面呢同呢个马斯克呢再一个纠缠。因为佢面对最大嘅敌人啊其实係中国。虽然而家同中国嘅个贸易呢就暂时倾掂咗，但唔代表件事会完。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中国是一个不遵守合约精神的国家，啊，他答应了的事未必会执行，执行起上来他都会有他的解读方法，所以根本这场战争是未完成的，啊，极之需要有啊，马斯克呢个咁有聪明才智，甚至一个叫创新嘅人咧，去协助。但系无论点，我相信咧之后咧，佢哋嘅关系就不能够回复以前噶啦。因为如果代入啊 Donald Trump 呢啲年纪嘅人咧，佢都会知道咧，即系可一不可再啊。 如果你唔系美国人咧，系由美国以外去睇呢个一生。不能藏而富咧，无疑系过度简单化。呢、这个咧由人性普遍嘅层面嚟睇咧，固然系好容易冲突，系嘛？但系你都结合到啊美国呢个国家嘅特殊社会环境，同埋佢嗰个咧民族嘅文化性格。据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简称叫 NIMH） 嘅研究，每年咧美国啊系大约咧系有近600万人成年人啊。啊！佢患有呢个咧叫躁狂与抑郁双向情感障碍嘅影响，即系简称咧系躁郁症。躁郁症咧系有近600万每年嘅成年人啊，系有发病嘅倾向，即系发作啊。呢啲发作咧，即系有时就系非常之郁闷啦、狂躁啦、想打人啦，诸如此类啦、暴力嘅行为啦，系嘛？啊，其中咧系有80%咧。是极为严重，极为严重咧，就如果有持有枪械咧，咁就会对邻居同埋社区有影响。嗱，呢个咧近600万人，美国嘅人口以3亿计，呢、这个只系成年人啫，即系有2%咧系患有躁郁症。咁另外仲有75万儿童同埋青少年咧，亦有呢啲躁郁症咧，自细开始嘅潜伏。所以在学校里面公立学校里面很多就难教。这个数字是有增无减。而且由1994年至2003年这个躁郁症成年人的数量是加了一倍。2003至现在你说加了多少呢，主要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公众治疗和社区医疗的福利是好了，即是多了呢精神科的医生，所以以前没事的都check到有事，但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就算50个州由东岸到西岸，它的历史相继很短，还有呢那个生活非常之富裕，他们几代人呢一生下来就蒙受种种的照顾，去到超级市场买个可乐呢是没有1公升装。全部是2公升至3公升，食嗰啲薯条啊、汉堡包啊，系咪？系就比起其他欧洲英国人系多一倍。啊，美国人唔知个穷字点写，唔知个艰难点写，所以自细咧亦都有好好嘅教育啊，或者咧佢哋顺风顺水，包括 Donald Trump 都系啦。啊，所以咧就有呢个躁郁症之外，如果你喺个社会度成功，无论系财富同埋权力出人头地。你仲会加只叫人格嘅自我膨胀，人格嘅自我膨胀咧就会变成自恋。嗱，两个咧都有相当程度嘅躁郁症同埋自恋狂，之但系马斯克就更加严重，因为佢明显系有服用药物啊。你可以咧假设咧吓，佢一定食过 K 仔，系嘛？呢个可卡因啊、大麻呢啲咧，总之十岁嚟食大麻，16、17岁咧就好似食生菜一样。咁咧，你两个人，尤其系马斯克啊，佢咧系一个天才神童啦，系一个 AI 嘅奇迹啦，系嘛？系一个咧被呢个爱因斯坦以来系誉为系全美国最聪明嘅人啦，系嘛？千万人嘅偶像啦，系嘛？个阿妈去到大陆咧又接受啊。10000000嘅中国人啊，系膜拜啦，系嘛？招呼得咧非常之好啦。而阿妈又话俾佢听，我个生活好正啊，吓我系 I'm very proud, I'm so proud of you， 诸如此类啦。再加埋佢喺南非啊，系长大啦。南非以前佢细个咧系黑白种族隔离嘅社会啦，后佢喺南非嗰阵时已经有优越感啦。话后来因为曼德拉啊系上台。黑人的政府就倒转头就迫害白人少数族裔啦，于是呢他就移民了去北美洲啦，是吧，在加拿大然后呢过来美国啦。这个成长呢虽然呢他在学业同埋在那个财富方面顺风顺水，但成为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美国的一个永久居民之后啊，他 佢加埋 Donald Trump 呢两种咧，系屈躁症加自恋狂嘅，啲好多人都有嘅。你而家睇下呢个职业特工队呢个汤告老师都有嘅，系咪？有到咧，佢要加入嗰个叫 Scientology 啊，呢、這个叫科学神教啊。另外咧，话而家你睇到佢上天下地已经高龄咧，达65岁啦，已经咧跳飞机啊。系嘛，降落伞啊，系嘛，太空空翻啊，乜嘢都齐晒啦。收手未咧？仲未收手。佢下一部戏咧，仲要继续咧，系玩命。嗱，呢啲咧就系好听嘅咧，就系自我挑战再攀高峰。啊，唔好听嘅咧，我哋由科学啊、医疗嘅角度嚟睇咧，美国啊，几乎个个人都有啲咧精神亢奋。头先讲嗰啲咧系深度嘅，叫精神躁郁症啊。轻度嗰啲咧更加唔止600万人啊。好多嘅啊，喺美国生活嘅咧，香港人一定咧系会有呢个感受，因为佢哋长期好 hyper， 知唔知啊？美国咧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全球霸主，有一个美国梦啊，一个终极嘅乐土，见到全世界嘅人咧都会涌埋嚟想攞绿卡啊！佢哋觉得咧自己系上帝的选民啦，比起以色列嘅犹太人咧就系两极，犹太人因为蒙受过苦难。所以他们明知道自己优越，他们都低调和隐藏。但是美国人不是，尤其是美国的白人，他们将这些优越感呢是毫无保留地是晒出来。但何况做了美国的两大领袖，一个呢是政治领袖，另一个呢是科技天才。顺风顺水之下，这种这样的精神不可以说是压力啊。这个呢好，你要想象一下。你突然间3日之内发现中咗咧，系20张六合彩嘅多宝头奖，一个穷光蛋系咪？将佢住下劏房，突然间3日之内中咗20个 jackpot， 咁你话嗰个人住喺大角咀劏房行出嚟，佢癫唔癫？佢都会癫啦，系嘛？跟住啊，佢买屋买田啊，即刻搬上山顶豪宅啊！然后送佢个仔入国际学校啊，然后即刻买架 Porsche 汽车俾自己啊，再买架 Daimler， 然后个仔啊到咗13岁嘅生日啊，就整一架呢个 Tesla 汽车俾佢。咁样你话个仔啊喺咁嘅环境大啊，跟住会点咧？系一种咧社会人格嘅障碍嚟嘅。呢个咧同中国咧去打交道咧，中国咧整个民族咧另一种人格。就是口口声声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那种天生3代以来被洗脑的那只被迫害妄想症。中国人的被迫害妄想症，再加上美国人的人自我膨胀、自恋、躁郁狂，这两大民族啊，现在的对抗，那个带来那个冲突啊，同埋那个危害，比起 Donald Trump 唔妥马斯克呢，可以讲是大10倍。其他啲人敢唔敢出声？欧洲啊、英国啊、日本啊，全部暗春；澳洲、加拿大企埋一边。嗱，呢个冲突咧，先至会系大问题。不过我哋下一个政集里面，风云谷咧就会继续讨论噶啦。所以你要了解呢一场啊，呢个马斯克对呢个 Donald Trump 咧，就唔可以简单用中国人嗰只话咩功高盖主啊、雍正与年羹尧啊。嗱，呢个咧只不过系 general， 系人性啊。我想不同民族之间都可能说非常之容易出现的一种冲突。但除了这个叫 general conditions 之外，还有美国这个叫 specific condition， 它这个国情是造就。是吧，所以中国以前都是的，好像正德皇帝和个太监刘瑾一旦越权，是吧，正德皇帝都会将他判处凌迟处死。到后来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又是弄权，到了崇祯皇帝上台就将魏忠贤呢是一样害死，即是你逼到的魏忠贤呢就来拉他千刀万剐，他自己吊颈自杀。或者这个叫康熙眼见鳌拜，是吧，亦是这样。这个呢中国人那种皇帝和第二号人物那种情义结那种冲突呢，就会令到很多中国人用回中国政治历史的 conditions 或者个 context 去看这件事。但以前即譬如刘备和诸葛亮之间这个第一二号人物忠君爱国和谐相处，就被视为是一个呢冒犯。譬如孙权和周瑜之间就没事，曹操呢就得他一个，他周围没有谋臣。本来有的就是死得早，譬如这个叫国家，是吧， 咁所以咧，受过啲《三国演义》啊、吓《明清两朝》嗰啲咁嘅戏剧嘅影响啊，啊，其实咧一部《鹿鼎记》反而颠覆咗呢种咁嘅关系，就系、是、康熙与韦小宝啊，两代人咧系可以互补嘅。啊，康熙明知道韦小宝咧有自己嘅 agenda， 但系都会容忍嘅，只要韦小宝帮到佢，而韦小宝亦都系咧吓平步青云，借住康熙啊。啊！呢个权力啊，搭顺风车，而最后做到咧，又益人又益自己。嗱，呢个咁嘅关系咧，喺中国嘅历史嗰个小说啊，或者情景里边咧，系好罕有。嗱，咁而家 Donald Trump 同埋马斯克咧，就系美国人中间嗰种咧冲突，佢容易冲突，亦都容易和解。吓，就希望佢哋两个唔会将呢啲咧放喺心里边，就 would not take it personally。吓，就系因为咧。诸事实在咧系睇大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当然啦。如果从人物嘅性格同埋背景去分析啊，马斯克系一个奇才嚟嘅，但系呢个奇才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咧，系成功得太快，因为真系唔够30岁咧，佢嘅初创公司已经被人用$3亿收购，跟住嘅 PayPal 前身嘅网上线上嘅交易公司咧，系$15亿，即系换句话讲，佢30岁左右咧。其实已经有$100亿。嗱，你谂下，即系喺个当时嚟讲，系讲紧系1999年啊，啊咁上下嘅时候，系20几年前，已经系即系已经成为咗咁亿万富豪。今时今日，佢只系50几岁，全球首富，好多嘅先进科技啦，啊好多嘅政要人物咧都同佢咧有交集，而且个风流往事大把，仲有传闻，仲有好多私生子女。你睇得出呢个人咧？其实是真的没什么底线，除了你说他酒精药物这些不用讲了、啊、其实现代人很多时候呢、这些酒精药物加上食物呢都会令到个脑里面那些我不懂形容那些叫激素、啊、或者那些荷尔蒙的分泌呢是会异常的，很容易害怕之余呢也都很容易个情绪大起大落、啊、这些在美国人来讲呢，他们的美国梦、啊、他们这种这样的可以隨時間一夜之間暴富啊，啊，亦都可以好似 Donald Trump 咁可以破產啊，一無所有啊，跟住東山再起啊，呢啲大起大落咧，真係發生喺亞洲東方世界，唔係真係咁多，就少數白手興家都唔係咁樣嘅。但係呢啲可以喺美國嘅呢個土地上面發生啊，即係蘋果嘅喬布斯啊。啊！呢啲微软嘅故事啊，全部都系咧，你听翻转头，好似系天方夜谭咁，喺间车房里边，跟住就可以成为咗一个跨国嘅啊企业啊。嗱，呢啲对于佢哋嚟讲咧，啊，系一个平等嘅社会，亦都会造成一啲过度嘅自信，佢唔会觉得任何人嘅权威啊，我都可以做总统啦。Donald Trump 话系嘛，等于当阿马斯克而家我都可以上火星啦。佢哋只要谂得到嘅嘢，佢哋认为系做得到。所以呢种呢亦都系美国精神嘅 pro and con， 即系话呢一种系如果发挥得好嘅就会成为咗呢啲咁嘅传奇故事。如果过分嘅就会变成一个癫佬嘅屠杀，真系会。 咁希望呢即系马斯克唔会系癫佬啦。系咪如果佢冷静返呢佢就会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第一 ,Donald Trump 已经成80岁，第二佢做总统只系一任。而你手上呢仲有好多呢、啊、秘密武器，系咪除了星链之外，例如是有一隻而家呢在欧洲和美国呢都在研究緊，是利用太空的太阳能呢是转化变为电力，将太空里面的太阳能带返地球。日本方面呢他们的太空研究已经是1998年开始了。因为太阳光是取之不竭就用之不尽的。太阳能呢就受到日夜周期天气影响，就无法持续呢是不断供应。咁要解决呢个问题咩呢，就係各国嘅科学家将太空里面嘅太阳能呢係努力咁带返地球。喺距离地球呢36000公里嗰度呢係设置一个巨大嘅太阳能板，将生成嘅由阳光转、化为电力嘅微波，然后呢传送返去地球。喺呢方面嚟讲就已经呢欧洲啊、日本啊、美国啊，甚至同丹麦嗰度呢都有一个呢联手嘅计划，将会呢係用冰岛啊嗰啲啲呢係就成为第一个呢係接收国。咁、啊、将太阳能呢 喺咁远嘅地方咧，换转为微波，系嘛？美国太空总署咧就认为，生产嘅能源唯一嘅问题咧就系成本太贵，相较于一般喺地球生产嘅太阳能啊、风力发电啊，系嘛？就系、是、咧太高昂啦，系嘛？之但系咧喺咁多家里边咧，而家马斯克嘅 SpaceX 咧就研究紧一只叫 Starship， 就叫星舰。呢个星舰咧就有呢个本事。一次过可以将150公吨嘅重物系送入低地球轨道嘅能力，降低发射成本，亦都可以解决太空基础设施不足嘅问题。咁英国有啲太空嘅太阳能专家就估算，马斯克咧系透过呢只秘密武器可以生成嘅太阳能嘅电力成本咧，就会解决成本贵嘅问题。佢系核电啊，核嘅四分之一。嗱，呢个咧就系马斯克，其实佢手上研发咁多只模型、咁多只玩具，佢如果睇开啲 Tesla， 你咪当送俾啊 Donald Trump 咯，系嘛？而家你睇比亚迪啊，都已经即刻减价啦，系嘛？吹咗差唔多4-5年啦，呢个绿色能源经济而家破产啦，吓嗰个瑞典嗰、那个系嘛叫环保少女啊，最近又做咗出唔系咁收场好睇嘅戏啦。就话要坐船啦，就走去啊，声援巴勒斯坦哈马斯，结果俾以色列咧吓即刻海上擒拿之后，送佢坐翻飞机，乖乖地咧系赶翻去佢自己嘅国家啦。你谂下，如果呢个瑞典少女成日都话要呢个碳减排放啊，吓话要啊呢个绿色生活啊，呢场戏啊佢做完啦，咪死死后边又搭翻飞机啊？呢个咧二氧化碳排放得最犀利嘅空中交通工具咪翻去系嘛？所以咧潜移默化，而家全世界下一代啊，嗰、那个绿色能源嗰意识咧系会大为减低。嗱、这个、呢个咧就 Donald Trump 有移山倒海之力，咁你马斯克咧如果系醒嘅话，就要谂下呢个时候你不宜冲突。只能够二人三足咧，系相互配合。如果唔系咧，就真系科学天才，做人方面系蠢材啦，系咪？ 佢嗱，佢只系50几岁，真系不应该争朝夕，系争千秋。嗱，乔布斯就系命短啊！有人话，如果阿乔布斯咧，如果年纪再大啲，可以咧生存耐啲咧，成个世界的格局都可能有啲改变。嗱，但系好多时候天道英才，所以阿马斯克咧呢个人咧。即係應該啊，即係來生活上應該要收斂一下，將佢嘅才華咧發揮喺對人類嘅貢獻。嗱，如果佢嘅壽命好似可以 Donald Trump 咁長，即係話有翻80歲咧，佢粗粗地仲有30年。依30年咧，可以係驚天動地，將人類嘅命運改變嘅。嗱，視乎佢點用啦，將佢嘅才能同埋佢嘅金錢。嗱，呢個人咧真係係奇才嚟嘅，但係咧恐怕佢嘅生活方式咧。未必令到佢可以有长命咯，依、这个先至系咧，即系宿命得。 呢两个人嘅冲突咧，本来中国香港特区嘅教育局就应该攞嚟做样板，系推行啊中学生里边嘅一种咧，系做人处世嘅人性心理学嘅通识，教啲细路仔啊，无论你系 Band One 啊，都系呢个咧准备嘅咧，系考呢个啊 DSE 系嘛。万千宠爱高材生又好，或者咧系嗰啲平庸啲嘅学生又好，就解俾佢哋听啊！呢两个人之间点解会嗌交？点样可以避免啊？唔需要嗌交。一旦佢哋冲突嚟讲，边个受损失？可以将马斯克同埋 Donald Trump 呢一 pair 咧，同中国嘅雍正年羹尧啊，或者乾隆和珅啊，系嚟到相比，叫佢哋比较下中西文化之间有何异同。呢啲咪就系叫通识教育咯，是但系中国香港特区绝对唔会推行。第一，佢冇咁嘅见识，亦都冇咁嘅能力。不过唔使担心，喺香港嘅学校学唔到嘅咧，各位家长同埋咧啲仔女，如果继续听风云谷、风云快讯咧，自然可以吸收到啦。吓，你哋冇办法喺第二度得到嘅养分噶啦，成个华人世界都系啊，边个有人系将？中西文化里面 number one 同埋 number two 啊，呢啲攞嚟比较啊，系嘛？佢哋两个关系绝对唔系毛泽东同林彪啊，但系海外嗰啲好多嗰啲大陆人咧，就会即刻下意识咁谂起用自己啊嗰个文化基因咧，系去睇人哋呢啲咧就叫成语里面有一句叫推己及人，推己及人系有好多陷阱嘅。当然咧，如果你系